各位同学，大家好，请睇《感应篇》第102节。压量为箭，万物如人。这两句在我们现前社会里面几乎是很常见的，这两句是不仁恕之恶，最后两句我们感应篇读到这个地方，深深感触到现前社会造作恶业所感的果报可畏，为什么现在社会一般大众对造作恶业就习以为常，丝毫警觉的念头都没有？几乎将造作恶业当作正常，偶然行善会令大众觉得奇怪，好似咁係反常嘅。呢种现象绝对唔係好现象。由此可知，现前社会中国外国都一样，善恶嘅标准冇咗啦。换句话说，人不知道什么是善，不知道什么是恶，将恶当作善，将善当作恶，善行不切为恶业竞争去做，所以世界才会有末日。前途并不乐观，西方宗教家讲这个世纪末是世界末日。世纪末，各位要知道，不是1999年，是今年。21世纪要从明年开始计起，不要将2000年计入21世纪，你结束的时候，你由1到1000才是整数，你不要计到999。今年才是真正的世纪末，可不可能有灾难？我哋将感应篇攞嚟对照下，心里就明白啦。点解善恶嘅标准丧失咗？ 佛在《无量寿经》里面虽然讲得好好，佛讲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佛讲呢几句话非常沉痛，非常婉转。亦提醒我哋，警觉，先人不善，是讲上一代，上一代嘅人，只着重争名逐利，将教学呢件事情疏忽咗啦。当然，人人都趋向名闻利养，鼓励竞争，就是反教育了。中国几千年来，古圣先贤、诸佛菩萨教人忍让，都教人退让，冇教人竞争嘅，所以教人竞争是反教育。争是恶念恶行，换句话讲，提倡恶念恶行的教育，将善念善行的教育打压下去了，咁仲得了咩？世出世间圣贤都教我哋种善因先得善果，做恶业必定感恶报。而家系咩社会？我哋再回头谂下自己存嘅咩心？系咪日日喺社会上竞争？不择手段咁竞争，所以而家家庭教育冇咗，社会教育亦冇咗，学校教育亦冇埋，而且呢三方面都系反教育，呢个社会仲有前途咩？开心法师，各位亦好敬仰嘅台南开心法师往生啦。我听嗰边啲同修同我讲，佢喺走之前话台湾上空一片乌云笼罩住，台湾系咁，而家全世界。整个地球都笼罩住一片乌黑，智慧是光明，贪嗔痴是黑乌。我们想想，有几个人真正熄灭贪嗔痴，勤修戒定慧，戒定慧放光，贪嗔痴无黑气，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就在我们眼前。13年前，李炳南老居士往生， 往生前一日，佢同同学讲：世间已经乱啦，佛菩萨神仙嚟都救唔到。佢话我哋唯一一条生路，老实念佛求生净土。而家过咗十几年啦，而家睇下呢个社会，谂下李老师嗰句话：完全应验啦！我哋除咗念佛求生净土之外，仲有咩好办法？发大慈悲心，帮助呢个社会，亦只是尽人事听天命的咋。点能不被爱？看到那两句话，压量为贱，注解里面是合意的。我们看现前社会那种现象是广义的。欺压善良，言语里面所谓的好马被人骑，好人被人欺，于是大家不愿意做好人，好人受人欺负，好人社会看不起。但是自己要知道，我们去学作恶，学做恶人，亦占人哋着数。呢一生短短几十年过咗之后，来生点好？有冇谂到？来生系三途地狱，如果能明白呢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我哋呢一生做好人系俾人欺负，唔好话世间好人俾人欺。我哋喺佛门里头，你想做个好人，凭良心嚟修行，亦受压迫，亦受侮辱，亦有人虾你。谚语常讲同行相疾，障碍重重，我哋只有祈求佛菩萨保佑，老实讲，做一日算一日，唔敢想听日会点。有机会就做好事，冇机会就老实念佛。只能做到咁样。底下一句，万物如人，就是以自己的小聪明、小智慧，佛家讲细智便聪，用一些阴谋巧计呃众生，令那些愚人不知不觉都上你当，都被你利用了。 注解里头有几句话讲得好，愚人不是指未读过书不识字的，没读书不识字的，它里面还有很多有高智慧的人。我们现在所看的愚人，什么叫愚？无能力辨别真妄，无能力辨别邪正，无能力辨别善恶，无能力辨别是非。他大学毕业，他拿到博士学位，还是个愚人啊。好多好多的。这个世间有好多邪教，你看他们去信邪教啦。就是这句所讲的。邪教里头的传教师用这种方法呃他们。他们无能力辨别，将邪当正。似是而非，那些人跟住他毁谤正法，欺压、侮辱真正的修行人。他以为自己是真修，自己得神明保佑，这句话不假。得哪些神明？邪鬼恶神保佑他，所以他亦很有势力，我们凡夫惹不起。他不是正神，不是佛菩萨，妖魔鬼怪跟他结合在一起。往往我们看到人多势众，现代人讲财力雄厚，气势好大，信徒好多，分店遍满世界，亦就是古德所讲，在这个时代法弱魔强，魔的气焰高涨，佛弟子可怜，真正修行人可怜，那些人欺压善良，他的罪过非常非常重，做那种事情的人必定有恶报，被呃的人蒙昧无知，他不知道上当，亦不知道蚀底。当然更无可能逃出魔掌，但是妖魔鬼怪必定受到因果的报应。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自己觉得好幸运，这一生得人身能闻到正法，相当不容易， 古人所谓百千万计难遭遇，咁讲系真嘅。闻到佛法之后，点能喺呢一生中成就？完全靠自己嘅信心，真信。仲要随缘随分求解，佛家的理好深，要明白，要通达。你明白了，你的信心愿心先坚固不退。点解听信人的谣言，妖魔鬼怪日日散布谣言，你点解会听信？是你对经论的道理领悟太少了，你受不住诱惑，原因在这里。所以你看佛在经上时时教我们广学多闻，心解疑趣，真的能心解，智慧开了，你就有能力看穿妖魔鬼怪的伎俩，你不会为他所动。他势力再大，徒众再多，我们生活在周围都是魔境之中，都能成就，这先不辜负我们这一生得人身闻佛法。而自己要守住诸佛菩萨祖师大德的教诲，他们的教诲是真实智慧，无尽的慈悲，经要时时读，日日要读，一日不读都不得。读的时候要解其意，要依教奉行，不用读多，贵精不贵多。一日能学一句，落实一句，那就无量功德了。读得太多，一句都做不到，等于白读了。那就是古人所讲的并无功德，一定要做到，认真努力去做。我们自己做到了，就是劝化人。我们自己做个好榜样给人看，周围的人看到不觉悟，还有鬼神，鬼神也看到，三日前有个同修发梦打电话给我，说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佛堂上供的那些牌位 佛陀教育基金会里面供牌位是不收钱的，供的数量很多，那些人托梦将话传来，要求要来新加坡居士林听经念佛，打电话来跟我讲，所以我听到之后，我在这边念佛堂讲堂跟大家讲，我说或者你们修得还算不错，还有鬼神要来参学了，所以我们供了几个牌位，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往生堂上众灵等，同他供了个往生年位。我亦联想到我们台北还有图书馆，图书馆我们在这里的时候供的往生牌位不少，我们亦将他们请来，所以这个地方亦供台北华藏图书馆往生堂上众灵牌位，还有这两个道场四众同学冤亲债主，我们亦供过超度牌位，我们肉眼凡夫见不到，有些人能见到的跟我说，每个人的冤亲债主后面排队有几里路长，看都看不到，你说可不可怕？这样说，我相信无量劫来的冤亲债主所以我们在菩提道上为什么行得这么辛苦，冤亲债主太多了，你想成就你想解脱他不甘心，他要报复，报仇报怨讨债还债，那些恩恩怨怨永无止境，麻烦事情那就多了。我们学佛的人相信这种绝对不是迷信，我们要怎么做法？因已经中了，唯一的办法从缘上解决，我从今之后再不做恶了，痛戒恶言恶行，更重要的将恶念戒除，真正做到心善言善行善三业都善，将这些功德回向给冤亲债主，我拿这些还债抵债，我相信冤亲债主绝大多数愿意接受，这才化解到菩提道上先能一帆风顺。所以我们常念回向偈，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就是释结解怨。但是你要想想，我们拿什么功德？读一次经没有功德， 拜个佛有冇功德？冇功德。心行唔相应，起心动念仲系自私自利，所作所为仲系损人利己，边嚟嘅功德啊？礼佛点样礼佛先有功德？攞礼佛嗰份恭敬心，恭敬一切众生，咁礼佛就有功德啦。我对佛咁恭敬，我对一切众生都系一样咁恭敬，咁先系功德。对佛好恭敬，对人唔恭敬，咁冇功德。念经解义奉行就有功德，光念不解其意，亦唔知道落实，念经冇功德。冇功德咁回向係打妄语，打妄语就有罪过，鬼神讥笑你，鬼神唔会原谅你。所以我哋要真修，从心底、从言语、从行为上要改过自身。善恶嘅标准，感应篇系非常好嘅教材。印光大师为我哋介绍，为我哋推荐，叫我哋读嗰本书。嗰本书就系善恶嘅标准。佢上面所讲嘅善，我哋做到未？佢上面所讲嘅恶，检点检点，我哋自己有冇犯嗰啲过失？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咁就係功德。好，而家时间到啦，我哋就讲到呢度。